吹走渺茫浮云万里映天空，擦过似流风，将你默然把心触碰，我像云愿意征服，一双眼眸柔情似水望向我，温馨心里涌，心底爱与情让尽化冰与冻，从悠悠无力的一吻，踏入铺满心情的一生，灵魂已为你倾诉了，让最爱的人留住这刻温馨的气氛，和营造我的欢欣的半生，让我心伴着你心。将远望浮云万里映天空，擦过似流风，将你默然把心触碰，我像云愿意征服，一双眼眸柔情似水望向我，温馨心里涌，心底爱与情让尽化冰与冻，从悠悠无力的一吻，一铺满心情的一生，灵魂已为你倾诉了，让最爱的人留住这刻温馨的气氛，和营造我的欢欣的半生，让我心伴着你心，茫然让那梦幻变真，梦中情人小情人 中情人在风中飘。